截至昨天，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6011.7万剂次。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。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，截至11月末，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224亿美元，较10月末上升48亿美元，升幅为 0.15%。 今天12时12分，古神星一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，将搭载的天津大学一号、丽泽一号等五颗小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，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。 神舟12号乘组返回后，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，航天员情绪稳定，心理状态良好，已全面转入恢复观察阶段。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口罩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取得显著成效，截至目前已查办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用品案件4.57万起，罚没款7.12亿元。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。针对美国政府表示将不派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，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美方基于意识形态偏见，基于谎言、谣言，试图干扰北京冬奥会，这只会让人看清美方的险恶用心，只会使美方更加丧失道德和信誉。 美方做法严重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确立的体育运动政治中立原则，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背道而驰，站在了全世界广大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的对立面。中方对美方表态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，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，并将作出坚决反制。我们相信，在奥林匹克精神指引下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，中国一定能为世界呈现一届简约、安全、精彩的奥运盛会。美方应停止将体育运动政治化，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言行，否则将损害两国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对话合作。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。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6519万4191例，死亡525万4116例。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927万8724例，死亡78万9745例。 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6号发布的经济学家调查显示，受需求强劲、薪资上涨、供应链瓶颈等诸多因素影响，美国高通胀将至少持续到2023年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6号开始对印度进行访问，印度总理莫迪与普京当晚在会晤中同意两国加强在经贸、能源和防务等领域的双边合作。 德国社民党、绿党和自民党当地时间7号正式签署联合组阁协议，舒尔茨8号将正式选举为德国新一届联邦总理，各内阁部长也将宣誓就职。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、石静飞、吴京、王远，主播玉磊、泽华。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，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。 7 p.m.